天。 国家队运动员亲自讲解，竞赛答题赢取丰厚奖品，每天学点冰雪运动知识，欢迎收听冰雪知识微课堂。 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冰雪知识微课堂，我是夏萌。冰壶混双项目是一男一女搭档，两个人之间的默契配合特别重要。那么今天的节目，我们就邀请冰壶国家集训队的混双男队员林志给我们做介绍。 你好，我是中国混双冰壶队队员林志，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冰雪知识微课堂节目。双奥之城冰雪盛会，让我们一起迎接2022年北京冬奥会。因为我们是男女搭配嘛，然后就是互相去弥补，就是他的成功率，就是我就会用我的扫冰，然后来给他更提高一点。然后我的这种战术啊，然后比赛的这种就风格，因为男生一般都有的时候是冲动，就是不太理性，然后女孩子就会特别的理智，然后去阻止你。我起到的作用就是主要是领头的一个作用吧，因为是一个男一个女的这种配合，然后男队员一定就是要在战术上，然后在那个精神上，然后去支持这个就是女队员女搭档，然后在精神上给她支助，然后这样就我们两个自信心会很强。男子跟女子之间最大的差别就是男子的扫冰技术要更好，然后力量更强，这样成功率就会很高。对，然后女子的打法就会更细腻一点，因为我们是那个11年的好朋友了，就是我们从小基本上是从小在一起长大的，所以这个磨合的技巧就是不用太多，就我们就是说一句话，然后大家就都懂了，因为我们的目标比较一致，就不会就是有什么那个就冲突啊，所以就是都懂，然后一句话就都能说得通。 好的，以上就是今天的冰雪知识微课堂，我是夏萌。冬季运动项目的运动员们呢，会在每天利用2到3分钟的时间，简单明了地为我们介绍冬奥知识，分享他们的运动感受。欢迎大家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选择收听，也同样欢迎您接着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明天再会。 声唱冬奥，一起向未来。请欣赏《一起向未来》，作词王平九，作曲常石磊，演唱易烊千玺。 世界越爱越精彩，雪花纷飞，迫不及待如花。